那我们佛弟子那为什么要出家？出家是为了什么？那我出家是张家大师教我的。那我一个人在台湾，无牵无挂，那他希望我出家，我曾经向他人家请教啊，我在这个社会上适合于什么行业，他就告诉我出家，而且告诉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叫我去看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那是释迦牟尼佛的自传。啊，让我认识释迦牟尼佛。到现在63年了，63年的学习，终于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一切诸佛如来、菩萨罗汉，这都出家人。出家人干什么？教学啊。中国老祖宗所谓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我说了10个教学为先，这是我体悟的。那教学好处多多，第一个什么呢？没有离开经教，你天天要读，你不读你怎么讲？也就是你不能离开了佛陀，不能离开经典，自心化他，先要自己把经论搞清楚，要把经论里的所说的理论与事项都要落实到生活，落实到生活不亦乐乎，法喜充满，真正的受用。无论什么境界，自己懂得最善的处置啊，善言顺境好啊。啊，除这种境界，没有贪念，没有欲望，我们的道业能保持正常的提升。如果有名利的念头，那你就被境界所转了。被他所转，愈转愈深，就是愈迷愈深，到最后把佛法丢掉了，那么依然就搞轮回。这是自然现象啊。如果出逆境，出恶缘啊，环境不好，处处是障碍，人缘不好，那都是所谓的冤亲债主，怎么了？那这个里头头一个，决定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， 啊，不被境界所隔，在境界里头没有怨恨。啊，回光返照，因为这是最难处的境界。啊，要想到呢，这些环境、人事，都是佛菩萨加持的。为什么？我们修行呢，有了一点功夫，有功夫要参加考试，看这一关能不能通过。能通过提升了，不能通过呢，就退转了。所以，对于环境，对于人事，都要感恩。那为什么我又通过了？证明呢，我又提升了一个阶层。好事不是坏事啊。那么顺境力是这个善缘也是好事，都是来考试的。啊，你有没有贪念？贪心是从这断的。逆境恶缘来考你，你有没有成慧？啊，随逆缘，这是看你断成慧断到什么程度。顺境善缘的时候，看你断贪我断了几成，统统来考试的。所以真正修行人一定要懂得，所有一切众生统统是佛陀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都要这样看法了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你的境界才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你的感恩的心就升起来了。啊，无论出什么境界，通通帮助你提升。你看，不是帮助你断贪，就是帮助你断嗔恚。啊，贪嗔的那个底下更深一层的是愚痴。啊，愚痴是不明白了，不懂事。所以境界从早到晚，从初一到腊月三十，在哪里修啊？就在生活当中修，在工作里面修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修，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第一善啊。在经典上讲第一善，第一善你根本就不知道。啊，你天天在读经，天天在学习经教，没用上。啊，人家骂你会生气，人家恭维你会欢喜，这个不行。啊，你被境界所转了。啊，真正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你满心的欢喜，会跟那个乡下的阿公阿婆一样。啊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你赞叹他也好，你回谤他也好，你骂他迷信也好，啊，骂他无知也好，他就是那一副笑脸对你。那个笑不是假的，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，啊，是真心的微笑，是真心的欢喜，啊，对待一切众生，对待一切事物，第一善你尝到味道了。

但是外面像变的样子，里头没变呢。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本体永恒不变。啊，不但一切有情众生是佛，花草树木是佛，山河大地是佛，没有一样不是佛。你要是不懂普贤誓愿，你一样都做不到。啊，那个离境祝福，用自己的身心离境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，一个不漏，那才是普贤菩萨的离境祝福了。啊，回报我的人能离境吗？陷害我的人会离境吗？障碍我的人会离境吗？统统要离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都是表面上的事情，表面事情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假的你能不放下？真的你能不重视吗？啊，重视真的，放下假的，念亲带主全是佛。啊，我对他们全要恭敬，全要赞叹，全要供养，自己好好忏悔一场。啊，我们才能走回成佛之道啊！复因疑惑之故，感得道指佛果边界，欲起尘中不能得出，欲无百岁不能见闻三宝之果。啊，这就是阿弥陀佛果报。以及往生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这些菩萨们的果报，他们先到持戒唯心所造，业力牵引不由他故，那是自己心念啊，有怀疑，对佛怀疑，对自己善根怀疑啊，对自己造作的业业怀疑啊，唯恐不能去，但是还是努力，还是很认真念啊，希望能侥幸往生，就这个念头，这就是业力啊，所以。与极乐世界没关系，与阿弥陀佛也没关系。古人佛不是了啊，这个事情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，不是阿弥陀佛的意思。身心所作，心思去想，实实在在给我们说清楚、说明白了，全是心造。啊，一切法从心向生，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心念所感得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设法界六道人天道里头，人道啊，乃至于三途地狱，全是业力所感的，那真的与佛没关系，与阎罗王没关系。那与任何人都没关系，自己的心念 啊，我们堕地狱不是别人帮助我们堕地狱，不是的，是自己愚痴蒙昧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外面是个圆啊，外面圆自己不认识，看不清楚，动贪嗔痴慢的念头啊，为什么明白人功夫好的人，外面这些境界诱惑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他往生毫无障碍啊，由此可知是自己不是别人，他能不动心，那我动心呢？怪谁啊，都要古人说的一句话说得好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，自己要认真反省，过失肯定在自己这边，不在外面啊，这一切人都应该恭敬，都应该尊重啊，真是菩提道上功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啊，都在自己，这才是真理啊。经教上告诉我们，修学佛法的功夫全在放下，你要是放不下，菩提道上真正叫寸步难行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们学只要放下，可不能执着啊！马明菩萨在《齐心论》里面讲得清楚啊。我们读经要怎么读法？第一个，不执着文字相，你看读经把文字放下了，不执着名字相，里面的名词术语不执着，放下它，不执着心缘相，我读哎，它有什么意思也放下，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，心清净心平等就照见，那是真的。我们有意思在里头是情境啊，你境代表情之境啊，化身菩萨诸佛如来他们的境是照见，里面不带情啊，真教真讲经也如是啊啊，真讲经第一个不执着言说相啊，要放下讲者的言语，不执着啊，名字相心缘相通通不能执着啊，我们今天读经不能开悟，听经不能开悟，不但不能开悟，越听越麻烦，越听越糊涂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我们做了文字相，做了言说相，做了名字相，做了心缘相，不会听啊。如果能够立这三种相，诵经读经会得定啊，会开悟啊。宗门大德常常说，你会吗？ 你读经会读吗？你听经会听吗？这两个字的意思好啊。啊，会读会听的人，一般讲三年五载肯定这三昧。三昧得到之后，顶多不两三年吧，智慧就开了。智慧不能大开，智慧明了的边呢，已经沾到了，沾到一点边，你看经一看就懂，你听经一听就明白了。这不是大悟，这是小悟，极小悟就成大悟，极大悟就成彻悟。只要你有恒心坚持啊，勇猛精进，给你三五年的时间，十年八年的时间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啊。理论方法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所缺乏的呢，就是真干。怎么真干？啊，真干的人有福了，我们的福德不够，善根有那么一点，福德不足啊。啊，善根是真的相信，真的明白了。还不肯改，不是自己不想改，那是什么呢？业障习气不准你去干。业障习气里头有一半以上的成分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他在当中扰乱你啊。这个事情怎么解决？要用至诚心跟冤亲债主沟通。冤亲债主很麻烦，你看不见他，你亲不到他，你也摸不到他，可是他就跟在你身边，就让你心情宁静不下来啊。我们要认真跟他沟通，趁他做菩萨，希望他不要扰乱我，希望他帮助我，让我好好用功，我功夫成就了，他也成就了，我不成就他也不成就啊，我不成就未来是六道轮回冤冤相报，彼此都痛苦。话要讲清楚，如果我到极乐世界，我一定先来救你，我们彼此的问题全解决了，同生极乐国啊！我们做个好同参啊，好同学啊！将来我做佛，你帮助我；你做佛，我帮助你。活络而不为之，真把话讲清楚讲明白了，我相信他能接受，他真的会不再扰乱你了啊，发心来保护你，变成你的护法神。现实社会对人对事对物亦复如是，特别是对人，人与人之间有过去生中的情结在啊， 这个事情也要化解，不化解也变成障碍。但有智慧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言恶言，通通帮助你成就。没有智慧的，顺境逆境，善言恶言，通通是障碍。所以学佛不能没智慧，没智慧你的烦恼习气不但不能够减少，天天在增长。错了，如果你有智慧来过日子，有智慧从事于任何工作，有智慧处事待人接物，你永远是感恩的心，永远是真诚的爱心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。啊，要想有智慧，首先把我淡化，你从这做起，懂得尊重别人，敬爱别人，啊，学习还原观上的四德，神灵妙用啊！真正能学到随缘妙用，还原观上前面的三颗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要以这个标准来看宇宙，看万法，看众生。从一起现二相啊，就是现一正的，逆也好，正也好，都有三种特性。第一个，周边法界啊，因为三种现象都没有离开波动这个地域。全是波动产生的现象，这个波才动，周边法界，法界里面一切众生，统统都受到这个信息。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思想，是波动的发射台。同时也是接受的十方世界一切众生，他们的波动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细胞一毛一尘的微点，全都受到，而且一丝毫不杂乱。电脑要跟它相比差太远了，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？我们的机器现在有故障，我们发射出去没有故障，我们收信的这一部分有了故障，我们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有执着，消息释放的信息我们收到的没反应。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，恢复清净平等觉，那一切时一切处所收到的信息完全明了，智慧明了啊，照见万法皆空啊！你确实知道它无所有，一见空不可得。所以虽然 面对一切法，在一切法当中如如不动啊，那就叫妙用啊！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如如不动，真叫妙用。生活在这个世界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给社会一切大众做最好的榜样。虽然天天给他们做好榜样，实际上从来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妙啊！去跟极乐世界不是有意这么做的，自自然然的现在就流入，自然流入。在长吉光如是，在十报头如是，在此地依然如是啊，无二无别。你真正去如了，你会笑起来。释迦牟尼佛讲这么多形象啊，说了好听的，是不是事实真相呢？说是可以，说不是也可以。啊，说是呢，恒顺众生；说不是呢，清正境界，妙极了。啊，真正会的人切入境界，释迦牟尼佛在表演，在作秀。啊，你会对他会心的一笑。啊，这一笑就像世尊当年拈花微笑，只有迦叶尊者懂，别人都不懂。啊，微妙到极处啊！我们要想入这个境界，经不可不读，不能不听。为什么？绝大多数是从这个门步入的。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人天之善是基础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基础没有，所以搞得很糟糕啊。啊，虽然天天在学佛，学佛很多年了，要用佛法的标准来衡量你，你还是个恶人，不是善人。啊，为什么还常常起恶念？啊，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还是烦恼习气当家做主啊。这哪能算是善呢？啊，虽然是念佛，这句佛号不起作用，功夫不得力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个念头一起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起不来。我看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，心里是想不高兴了，阿弥陀佛就把它压住了。这个佛号念的管用啊，他能把我的习气烦恼控制，这个功夫叫功夫成片啊。我们念佛人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功夫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这是净土法门无比的殊胜，连这个功夫都没有啊，发脾气的时候阿弥陀佛忘掉了，起不来，一造业。瞬间起了贪爱心，阿弥陀佛念头起不来啊，都是随顺烦恼， 是念佛不得力啊，就是古人所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含破喉咙也枉然。最重要的不去看别人啊，看别人错了，看自己，看到别人不要去想别人，回光返照照自己就没有啊。我们看这个念佛人说怎么发脾气，马上觉悟到啊，提升自己的佛号，觉悟到我有没有这个样。那么那个发脾气的人，在我来讲说他是菩萨，他提醒我啊，他是我的善知识，他在警告我啊。那我怎么样看他呢？不要理由看他。如果你要想怎么样看他，那你就要把他看作菩萨示现来成就我的，那叫无量功德，他真的就是菩萨示现啊。为什么呢？静随心转嘛。啊，他对别人不是菩萨示现，他对我是菩萨示现。外面境界不是真的啊，要确定肯定深信经典里面教诲，静随心转啊，我认定他是菩萨，他真的是菩萨啊。但是你要晓得，他那个菩萨就是这个刹那啊，这一刹那我见到菩萨了，我见到佛了啊。你没有这个回光返照啊，你常常见到这个境界，所以菩萨在你面前是当面错过，不认识啊。贵在什么？你会认识啊，你真的学到了啊。像我们凡夫头一个学什么？忍辱波罗蜜啊，我们心浮气躁啊，没有丝毫涵养啊啊。能忍辱的人心清净，能心静的人心生智慧，虽有烦恼，智慧多烦恼少，那就很管用啊！啊，那我们一般人呢，烦恼多，智慧少，烦恼大概有十分之九，智慧只有十分之一，所以不成比例，它不起作用。到什么时候才起作用？烦恼6%，智慧有4%起作用，这个警戒心呢会常常起来。如果能到烦恼跟智慧一半一半，大概往生都没问题。智慧能超过烦恼一点。啊，智慧有51%，烦恼有48%，成功往生净土靠得住了啊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你能控制，不是说烦恼，烦恼常常能控制，那念头还没起来，还没冒出来，阿弥陀佛压下去了啊。跟人呢没有分别了啊。在理上讲呢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放在心上啊。如修持上讲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会把每个人都看作佛，佛在发脾气的时候笑我，佛在换时也是笑我，佛的一举一动通通笑我，你就学会了。 任何人都是佛。你说你怎么会不见佛呢？你怎么会不见菩萨呢？啊，会修的人是一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过佛。你念念都在睡觉啊，到底怎么会不成就呢？啊，就问题在善舍啊。啊，你要会舍，不会舍的真的是经常讲当面错过是事实啊。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。问题在我们自己会不会呀？啊，如果别人责备我们，是对着我来的，我恭恭敬敬接受，啊，不必回一句话，认真反省，由则改之，无则加。啊，我有这个过失，他责备我，我要改。他讲的是对的。我没有这个过失，他责备我，是好事，他消我的业障。啊，生感恩之心，绝没有埋怨。啊，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过失，引起我这个怨恨，我错了，我的反应错误。啊，我内里那些烦恼为什么会被他勾引出来？自己一点定力没有，啊，一点都不能忍，小不忍则乱大事啊！大事是往生净土啊！啊，什么都要能忍，什么都要能守啊，肯定消业障。啊，他常常这样责备我的时候，我次次都这个人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会对你佩服。这个人了不起，不是普通人。啊，他也会发现，他发现的时候，他得利益。啊，我们不但成就自己，你看也成就他了，替他报恩呐。啊，自己成就才能成就别人。自己不能成就，怎么能成就别人？啊，我过去跟韩馆长相处30年，他脾气不好，常常骂人。啊，很多人劝我，哎，你为什么不离开他，另外找个地方去？啊，我告诉他是我的善知识。啊，我要到处另外找人的时候，不见得会找到比他更好的。啊，如果处处都跑，我的心是散乱的，对自己的修学非常不利。啊，不如在一个地方，人到齐。那你们说这个人不好相处？我愿意跟最不好相处的人相处，我能够跟他相处，就能跟天下人相处。这个好处什么？啊，我为什么去换个地方？啊，道业了，要这样修，才能修得成功啊！没有不能忍啊，没有不能让。什么都能让啊，因为我生到这个世间来，我什么也没带来啊，空手而来，将来走还是空手而去啊。世间哪样都是你的，什么人要赶快拿去，欢欢喜喜的供养你，绝对没有丝毫牵挂。啊，佛常常教过我，男人难忍，难学，难学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 啊，又何况呢？越学越多，啊，越忍，你就得往上提升，学才得才，学法得聪明智慧，学无为得健康长寿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啊，我在这一生当中啊，80岁可以说是一生了。把佛祖这些教诲啊，在我这一生心情里证明啊，是你们不相信，我相信啊。看到别人的好处，嫉妒心升起来了，傲慢心升起来了，啊，憎恨回报，不是不知道那个事情好。人好知道啊，他做的比我好，我不服他，我不服气，但是他有什么了不起，于是就握一回吧。去见人之善，无敬慕之心，凡身正果，妄加回报。不是之人呢，则无善念与善行，胸怀之中常是轻夺之心，唯是损人利己。故人希望他意，用事恭敬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是这样的，没有想到别人。我这个一生来到世间，确实是很可怜啊，一点福报都没有，只有一点点的善念，我一生不嫉妒人，我看到人家比我好，我赞叹，我欢喜啊，我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，这个人有智慧，多才多艺呀，他在这个世间修福造福，我们在享他的福，我们对他有感恩的心，不会生气。就这么一点点小福，小福报，遇到佛法了，啊，这才真的明白了。从这一点点小福，慢慢让它生长。啊，我们自己也有点能力去修福，然后真正觉悟，修佛里头第一殊胜的，就是帮助众生觉悟，诸佛菩萨干的事情。那不是别的福啊，帮助人修，帮助人修，首先自己修，自己没有修，怎么能帮助别人？怎样才能修？放下去修，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要放下烦恼，要放下牵挂，要放下忧虑，要放下一切不善的习气。人发现自己的毛病很困难，但是看到别人的过失很容易。如果是真正有智慧人，他看到别人过失，别人像我的一面镜子一样，我马上照照自己有没有，这聪明人。只是看到别人过失，不知道回光返照，那就造孽了。如果懂得回光返照啊，那个造作恶业的人是我的恩人，我感恩他。 为什么呢？他那样一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过失。没有这个镜子照着我，我发现不了自己过失。我要改过自新，我要感恩他。天天回光返照，时时回光返照，三五年的功夫，你不是圣人，你也是贤人了。但你没有成佛，你也成菩萨了。所以，一切众生呢，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在我面前表演的，在实现的。我们用这种心态，处事在人间，进步就很快。确确实实要像善财童子那种持实的心态，凡夫只有我一个，除我之外所有一切人都是佛，都是菩萨，他在那里表演善表演恶，统统来表演，顺境的逆境的都做给我看，都能成就我，善的我要跟他学习，学习的时候要不得相，不善的我要反省，我有没有，有赶快改过，自心对他无量的感恩，还有一点点没有放下，那就是警惕自己，我们马上警惕，我还不是真心，我还没搞清楚，啊，真搞清楚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啊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一切得大自在，什么忧虑都没有了，什么妄想都没有了，一切得失一扫而光啊！只有一个名号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深深跟阿弥陀佛都连线了，感应不可思议。啊，我想走，我不愿意走这个世界了。你真走得了啊？阿弥陀佛真就在这里。我们今天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定不行啊。干扰的事情太多了。啊，没有定力，不受干扰。啊，定在哪里？定在这一句佛号。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通通放下了，就不能看到了。你还有贪嗔痴慢疑，他就能看到你。你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贪嗔痴慢疑好像打仗一样，我们家里有内奸。啊，外面有强敌，他沟通我们就没法子，我内里是没有内心啊，外面再强大他也攻克不了啊，所以贪嗔痴慢疑要断干净啊，啊，自私自利要放弃啊，魔就不得其便了，你还贪生怕死，魔有方法整你啊！我的生命不要了，我自己没办法了。啊，没办法，他就不来找你了。啊，不但他不欺负你，他还很尊重你，佩服你。啊，你真能放得下，你真正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。啊，他佩服你。还有一点点没有放下，那就是警惕自己，我们马上警惕，我还不是真心，我还没搞清楚啊，真搞清楚了什么都不要了啊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一切不要打死， 什么忧虑都没有了，什么妄想都没有了，一切电视一扫而光啊，只有这个名号，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深深跟阿弥陀佛都连线了，感应不可思议啊！我想走，我不愿意走这个世界了，你真走得了啊？阿弥陀佛真走得了，我们今天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一定不行啊，干扰的事情太多了啊！你有定力，不受干扰啊！定在哪里？定在这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，通通放下了，就不能干扰了。你还有贪嗔痴慢疑，他就能干扰你。你没有贪嗔痴慢疑，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就贪嗔痴慢疑好像打仗一样，我们家里有内奸啊，外面有强敌，他沟通我们就没法子了。我内里头没有内奸啊，外面再强大太空开不了啊，就贪嗔痴慢疑要断干净啊，啊自私自利要放弃啊，魔就不得其便了。你还贪生怕死，我有方法整你啊！我的生命不要了，我自己没办法了啊！没办法，他就不来找你了啊！不但他不欺负你，他还很尊重你，佩服你啊！你真能放得下，你真正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啊！他佩服你。顺境逆境，善人恶人都平等了，全是菩萨啊，都帮助我们身上了。善人啊，顺正善人啊，恶人的是逆正善人，都把我们抬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无论对顺境、对逆境、对善人、对恶人，统统是一个感恩的心。啊，感恩报恩，顺境善缘，他们往生善道；逆境恶缘，他们往生恶道。啊，善道的，我们回向给他正福；恶道的，他堕落到恶道的，我们回向他减少他痛苦。这报恩呐、啊！知恩报恩呐、啊！啊，到他觉悟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现在他不明白，他没有觉悟，他很迷惑。啊，所以他为了自私自利，他做了很多错事情。啊，他不知道他是错。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丢掉100多年了，世世代代都不知道，都没有教导。他今天做错事情，你就决定不能怪他。我们还不是得到佛法的熏陶，才有这个缘分，亲近身心教育，才醒悟过来了。我们如果没有圣贤教育的熏陶，跟他们有两样，甚至比他更坏啊！我们都要想到啊，然后怜悯心、同情心，你才能生得起来啊！你自自然然就原谅他们了，而且你要是看到因果的话，怜悯心生起来了，他将来到哪去？三途去了啊！本来就是福，为什么转到那里去了？ 一个错误的念头。我们如果还有错误念头啊，别人对我们不利，我们还有嗔恚，还有一点报复的一些念头，我们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跟他一般见识啊，跟他一般见识，你就不能往生，你就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。我们怨恨一个人，你有没有想到他会以怨恨来报复我？这就叫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你说这个多可怜多苦，这不觉悟啊。我真正觉悟了，我就希望在我这一生当中把所有恩怨都一笔也勾掉。别人嫁给我的我接受，我用真诚忏悔感恩来把这个事情化解，永远恒顺众生，直起功德，把报复怨恨恼怒烦一笔勾销啊。在境界里面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真功夫啊。没有这个境界，你怎么知道你修清净？怎么知道你修行功夫提升呢？你看不出来啊，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啊，境界一现前，烦恼习气全出来了，这就说明你一点功夫都没有。我在讲师就做多次报告啊，怎么修法了？天天念经没用啊，天天讲经也没用啊，把听到的所讲的通通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转境界，管用了，那叫真修啊，那才叫真佛弟子啊。再大的灾难到面前的化解了，没有了啊。再大的怨恨到自己面前，智慧一现前一转变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感恩，变成反省。连中国圣人都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没有叫我们去找别人，别人这个不对那个不对，别人都对，你首先要承认这条啊，别人都对我不对，你才有救啊。我都对呀，他都不对呀，那完了，生生世世你们就对立吧，你们搞冤冤相报吧啊，没完没了。我在这一生学佛60年了，在这一点受用，就知道反省自己，从来没有说过别人不对啊。你们跟我多年的时候，你能看出来啊，受什么样的委屈，什么样的打击，若无其事，我反省，我不对，他们不对啊。这是解决问题高度智慧的方法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从因果上来说，我们更应当反省。他回报我，侮辱我，他为什么不回报别人？为什么不侮辱别人？他针对我。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业因果报啊，不可思议。也是我过去生中啊，我是那么对待他的。今天碰到了，他要一报还一报，他对我。啊，我清楚啊，我不能再用这个报复对他。他用这个态度来对我，我再去报复他，来世他又报复我。 那咱们在这个六道里头生生世世不就能完美了吗？啊，要知道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不如承受了，接受了，感恩。那不但没有怨恨，欢喜感恩，我接受了。啊，我过去对不起你的地方也报掉了，这个账了了，再还了，你说多快乐，多舒服。那别人欠我的钱不要了，不自在啊，我还债吗？三个过去我借他的没还他嘛，那今天他用这个方法拉回去了，好事情还生了。古则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啊，真正的一生能做到啊，于人无争，于事无求。啊，生活要学是真，要学是简，简单。啊，生活苦一点好，好在哪里呢？也就时间不再留恋了。啊，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不想离开六道。啊，日子过得很辛苦啊，念念都想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这个好事情啊！啊，钱多了，地位高了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增长你对这个世界留恋，增长你的情执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延续你六道轮回的时间了，是不合算的。那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我不干这套了。念念呢，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看，佛灭度到现在三千年了，啊，三千年后的时候。我才得度，为什么佛在世我没得度呢？不相信，对佛没有真度心。这三千年来，生生世世种那么一点善根，啊，在今天这一点善根福德起心行了。好好的抓住，真诚恭敬啊，求起，然后依旧奉献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，不争来生，我这一生就要去，确定。我们对于修学这个法门。往生极乐世界真正有把握啊，你才能得法喜充满啊，你才能有像菩萨那样的智慧那样的德行啊，来应对先前所有众生啊，没有一个不爱啊，这就是大慈大悲啊，喜欢的人也爱他，讨厌的人也爱他，跟你作对的人还是爱他，陷害你的人还是爱他，平等没有分别，这叫行菩萨道，这叫真正修行的。佛法的修行，第一个目标就是超越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个梦境，不是真的。那么做梦，做梦的时候有梦中境界一清清楚楚，醒过来之后就找不到了。那轮回的现象也发如是，我们现在做做做梦，哪一天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六道找不到了，梦境。 如果佛菩萨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些事，我们真的懂了，真的相信了，没有疑惑了，我们也能得少分受用。这少分受用是什么呢？对于这个世间一切诸法了，能放下了，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。为什么呢？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真能放下，真能放下，在佛经里讲就得三昧了啊，三昧功夫深，就会开悟。开悟是起初境界啊，悟有小悟，有大悟，有大彻大悟。分很多等级，佛教学啊，把你叫了，你也成佛了，佛不鞠躬啊，不，你要感谢我，你看我成就了你，佛没说这话，为什么？你本来是佛，你成功了，佛心里头痕迹都不着，你看，他保持清净平等就。那毫不受影响，这是真的。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我们对这个社会，对一切众生，做最大的贡献，做再多的好事，心地要清净，不能有丝毫痕迹，叫三轮体空。这就对了。如果你自己有成就感，你是凡夫，是做了很多好事，你脱不了这个轮回，你还要做三善道受报。为什么？你心里头有，你有这个业因呢，他当然受果报啊。佛菩萨不受果报，做再多的好事，心里没有，干干净净的，所以他不受报。这个道理要懂。啊，你要是不懂的话的时候，还做这些相的话，你错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那就错了。人做再多的坏事，也不是真的，是他迷惑颠倒干错的事情。啊，他心里面有这些念头，他在六道里有三恶道受报。如果他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果报就没有了。他超越六道轮回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个世间大众，他行善也好，他作恶也好，行善我们赞叹他，他作恶我们看到了，决定不能把他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我们的心就坏了。我们的心本来是善心、清净心，把他那些恶念、恶行装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的心不变成他的垃圾桶了吗？那我们的心不就变坏了吗？哎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！啊，应该怎么样呢？应该要学习像佛菩萨一样，看得清清楚楚。心里不落痕迹，干干净净，根本就没这回事情啊！也不可以放在口里常常谈啊，他做什么？但是错了啊，那不是他造业，是我们自己在造口业，与他偏干。过人造，过人受，我们不要被他阻转了啊！他影响我们了，那错了。不可以，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。在经题上这五个字太好了，这叫真学佛啊！经上佛常讲，自信发耳入室。 这个法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创造的，性德本来就是这样。佛常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叫不可思议。你不能去想，你决定想不到的。你要是用想，越想越复杂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想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的功能叫能变。万法是所变。你越想，它变化越多。啊，是不能用想。意识也是一愣之说，说不出来，没法子说。不可思议是真的，人要真的放下念头，不想了，不说了，哎，妙极了，真相就现前。只要你能够不想，只要你能够不说，你就大彻大悟。宇宙之间的性相离思因果全摆在你面前，你全都明白了。这什么道理？不应该明白了。我们在讲习当中学了这么多年了啊，你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都不说了，是不是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？统统放下不就成佛了吗？那真的你就入华严境界了啊！我们入不了啊，就是因为还有想，还在讨论啊，还在议论，这不行啊！只要你有想，你还在议论，说实在话，边也没沾上。境界现前就是业障现前。善念好人，顺境好境界，称心如意，这个境界现前，是不是业障？是业障。这种境界现前，你欢喜啊！欢喜就想控制，就想占有。这个业障现前了，你的清净平等觉失掉了，顺境里面要用平等心去看待，不要放在心上啊，心里头只有如来的经教，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，你业障就消了。利益恶人啊，环境不好，你在这里受苦受难啊，恶人遇到的是恶人，都是憎恨你的，讨厌你啊，侮辱你的，陷害你的，这我也啊，你在这个环境里头，你会生嗔恚心，所以念恨心啊，业障起现行了啊。如何能在这个境界里头，还是用清净平等觉？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，这个叫做真修行啊，业障真消掉了。所以你懂得，无论什么环境啊，人色环境、物质环境，会修的人天天在消业障， 处处在消业障，时时在消业障，业障消尽了，智慧就现前。无论在什么样的逆境、不如意，人成就自己的德行，成就自己的功德，我们能不能有成就，全靠你有没有忍辱的功夫。你能忍就有成就，不能忍呢，往往稀有难逢的机会是的，那真正可惜啊！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啊！现在有很多同学说：“哎呀，某人羞辱我，我点点头啊！”啊，为什么呢？我这一生受羞辱受的太多了。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证啊，我们不是台中人，是外地来的啊，当地的同学有些对我们很好，有些看我们不顺眼的啊，找麻烦的很多，常常有啊。那你看你能不能忍呢？啊，你要不能忍，掉头就去，算了，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我们跟老师学习机会去了。我对于这桩事情很清晰很清楚。我在台中处得好一点同学，我就跟他们说，只要老师没有赶我走，什么人用什么方法赶我走？为什么我东西没有学到，我没有学成的时候使用什么方法我都不会做，我能忍啊？为什么呢？金刚经上说的，一切法则成于人啊！我如果不忍，一生气就跑掉了，哪有今天啊？很多人就不行了啊！我那个时候还找了一个出家人，慧能法师，前几年往生。啊，这人很聪明，我把他找到台中，介绍给老师。啊，在台中学经教，住了十个月，住不下去，还是干他的本行，干进去了。啊，所以不能忍就不能成就。我在那里能住下。啊，十个月就停，不容易啊。